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翻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咁咧就咧头先咧，我哋知头先都讲到边啊？就系阿 Coffee 咧， 跟住我老公，姐 姐咧就讲到去阿泰国师傅。 系 啦，个泰国师傅咧就同你讲，就话其实嗰个三角形人头咧，其实削咗半都几恐怖嘅，吓削咗咁样。咁咧就系跟住你先生噶。 系啊， 咁其实系咩事咧？ 初就我哋都唔知嘅，咁个师傅就讲话盡快做咗去啦。咁听日你一早九点钟要嚟，我嚟咩事啊？咁讲佢话嚟做一个仪式。咁我其实佢个名称嘅，不过我已经唔记得咗。但系当时嗰个情景，我就记得佢要我老公瞓喺地下。咁啊，搵块白布咧，由头冚到落嘅至尾。总之你 类似唔系嗰个 全身都见唔到啊，冚到冇符噶。 嗰样嘢系类似换命咁样啦，因为佢咧原本咧就买咗啲生果，有啲祭品咁样嘢啦，就将佢买嗰啲祭品嘅砌翻一个人形嘅，即系生果米啊嗰啲砌翻一个人形，咁就嗰堆生果一个人形啦。跟住姐夫就瞓喺度，就揾白布冚住啦。咁就将佢好似个寓意系而家呢堆生果呢个人形咧，就代替咗佢去死啦。咁嘅意思嘅。咁而呢个仪式完晒之后咧，佢系所有旧衫啊，所有屋企原本旧鞋啊，着嗰啲嘢咧都要抌咗佢嘅。 哇，好大清理喎、 啊！唔系，系着住嗰套啫。着住嗰套啫。 咁同埋佢做完嗰个仪式咧，系要上去坟场度将呢啲嘢就 系摆落个红色嘅桶度嘅要 系啦，就摆低喺嗰个地方 有米啊，有油啊， 摆去边度啊？喺坟 场。翻到坟场咯。 我即系搵个窿埋啊，定点？ 唔睇啦，唔睇啦。 就摆低就算啦。 系啊，佢就叫我哋成个过程咧，即系做完个仪式，成个过程咧要约定一架车。由呢个仪式落 lift 到上车，你都唔想讲嘢嘅，咁所以我哋又约咗一个熟悉嘅司机，就话俾佢听。总之我一上车，你就去将军路坟场， 唔使讲嘢， 系唔好讲嘢，大家都冇停低。咁然之后咧，到我上翻车嘅时候，你就要再翻我翻屋企，你都唔好同我讲嘢，钱银嘅嘢咧，后屘你先同我计咁样。咁因为真系好熟噶啦，因为之前都话咗俾佢听，佢够胆先车我哋去啦。咁然之后咪上到去师傅。就同我老公都行出去就教佢，嗱呢啲几桶嘢咧就要摆一边摆一边，然之后咧你就要执翻啲泥，唔知点样带翻去啊！我 用手拿一扎泥，但系就唔好即系拍开佢咁样。 系啊，我唔记得佢点样要攞翻屋企，但系咧你翻屋企嘅时候你又唔准搭 lift， 好奇怪喎！ 下楼梯啊？ 系啊，十三楼啊！要我哋行楼梯，咁如果行楼梯嘅时间咧，佢话嗱，如果一阵间有人不停嗌你啊，叫你个名啊，或者你听到你老婆、你阿妈、你阿爸嗌你， 都唔会应 啊，你都唔准拧转，唔准应咁 讲，假嘢嚟噶。 系啦，咁样讲，咁我哋就当然紧守啦，咁一路行啦，咁我就啱啱我系两个师傅行喺最前，我老公排第三，我排喺后边，咁样我老公。个个入晒去嘅时候咧，我老公只脚已经入咗一半入去噶啦。咁咧，我咪跟住佢背脊咧，我其实同佢相差都冇尺零咁嘅啫，就见到佢咁样拧咯，即系一只脚入咗去，一个身就已经想拧转面咯。咁我当时见到咧，我冇理咁多，可能手一拱推咗佢入屋咯，冇俾佢拧转面咯。其实佢已经拧咗咁样噶啦。 即系唔准拧住面啊嘛， 系啊，佢话唔俾啊嘛，咁佢其实已经咁样噶啦， 咁奇怪有人控制佢， 唔知啊，咁我已经拱咗， 已经讲到千叮万嘱啦嘛， 唔系啊，佢话系有人嗌，话我嗌佢啊， 哦， 即系佢听到把声系佢嗌， 系啊，系话系我嗌佢，但系其实我真系冇讲过嘢， 即系搞佢噶啦，即系如果啲客人拧转面就濑， 系啊，真系半步啫嘛，争半步噶咋， 但后屘师傅系有讲翻。这个三角形头是为什么会跟着我姐夫的、 是 有讲得出的，因为我姐夫那时候是有三个很好朋友。 但是不约而同是不同方法咁样死咗嘅。 系 有一个是跳楼啦， 撞车；一个是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啦咁样。 你两个交通意外，一个就即系佢自己睇唔开自杀嘅。咁佢哋四个一齐咧，嗰时好 friend 嘅。嗰时去做车房咧，啲人咪好中意碾车咧。咁其实我老公当时都有撞车，我老公系冇事救得翻咯。咁有啲就死咗，咁另外嗰个就跳楼，咁就唔知点解佢哋会无端端又可以。怎样撞得翻咧？就成日跟住我， 即系谂住嚟揾翻佢，唔知想点啦， 仲要死佢，系啦，冤住晒， 仲要话唔系跟咗一。不是跟了短时间已经其实跟了很久了。 即是很多年的死了都很多年了。 死了很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无端端又跟到我老公那些。 我找到不出奇。 是啦，即又被我就见到了这样。咁然后师傅问咯，现在你是我眼见呢刚才有三个来等你呢，就是三个，就是点点点的。全部都同你差。是啦，同埋差不多年纪，然后我老公才讲返出来，是啊，十七八岁嗰阵时嗰啲朋友啊咁讲咯，即系喺屋村玩大嘅都系咁讲咯。咁然之后就话嗱，而家送咗佢走噶啦，你以后唔好再提呢件嘢啦，乜乜乜乜咯咁样咯。 哦， 吓咁样 撞车都冇讲啊，咁样即系成单嘢冇提啊嘛， 唔系叫佢冇讲啫，冇叫佢冇讲，系啊，佢惊啊，佢之后就惊噶。 我又唔明白，即系如果你话本身好 friend 咁，咩心态特登嚟搵翻佢，谂住拉佢一齐死，一齐落去玩咁定咩咧？ 啊嗱，呢、這个首先我哋唔知道，即系冇问到啦，即系唔会走去问个灵体啊。我冇研究，即系冇做过呢个 case 啦，即系唔系处理呢单嘢嘅师傅啦。但系咧。我真係遇過一啲咁嘅 case 咧，係真係咧，根本你無釐拉廢嘅，原來即係你話你老公嗰啲仲好 friend 啫，係咪？嗰啲咧係舊同學，舊同學，即係其實好多年都冇聯絡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讀書嘅時候或者係玩過嘅啫，咁讀完書咧個就係得個奔前程或者就做咩，根本就冇聯絡過。而家就話喺啲 Facebook 揾翻人啫，以前都冇啲嘢嘅。嗰啲靈體真係揾到嗰個嘢， 係咯，唔知點解 帶咗佢走。 係，佢冇話帶唔帶走，佢成係冤住咗啦，就係跟住唔知做乜，又發夢又見到，就唔知誒點解會咩？呢個人唔係我同學嚟嘅，冇理由死咗㗎，點解成日發夢見到佢嘅？咁就揾我去查咧，佢係死咗。咁後來佢哋後來都證實係死咗啦，或者過咗好多年，問到啲人都係死咗咁樣啦。咁但係點解要咁咧？即係佢嗰個人去，或者要揾到啲人係 get 到啊，或者揾到啲人幫助啊，或者傾到偈。 但我老公其實一路都 get 唔到喎。 係啊，佢又想同佢傾啊，喂，你認唔到啫，即係睇戲咁樣，人鬼情未了咁啊。 見到你都好啊，咁啊。 係啊，即係又講唔到嘢啊，佢想掂佢，原來掂唔到嘅。佢都想喂喂喂，係嘛？咁佢啊，咁佢但係咁喎，如果靈體係咁喂喂，或者係用另外一種方式啊，成日黐住你成都一樣。 佢有目的嘅喎， 都一樣人都。 有目的 嘅， 有佢话要带我老公走嘅， 有咩事咧？ 系啦，佢我唔知嘅，其实佢话我佢个目的就系要带埋我老公走，话要凑够四个，即系佢话 以前四个人一齐， 系啦，佢以前不嬲都系四个，即系又踩单车，又以前好兴冚单车， 咁都冇咁黑心啊？你话 咁？唔知啊，就话一定要带佢走，咁师傅话唔得啦，咁。嗰晚咧，即譬如咁啊，我今晚见师傅啊，听日做仪式啊，咁即系嗰只衰鬼知道我哋听日要做嘢噶啦， 系啊，知噶， 咁我咪好惊咯，咁我要出门口走噶嘛，我要翻屋企先噶嘛，嗰度我阿婆屋企嚟噶嘛，咁啊师傅咧就喺个身度咧就攞咗啲唔知系佛牌定系绳咁嗰啲嘢叫佢带住，你今晚咧就唔使翻去冲凉噶啦，你带瞓觉啦咁讲，咁然之后咧就话得噶啦，你走啦，佢讲得好似好冇所谓咁，啊得噶啦，你走啦，你听朝几点嚟啦，买要买啲咩蜡烛啊，咩咩嘢食嚟得，咁然之后走嗰时候我吓走啦，咁我点啊我啊？我跟佢走啊！我 起多条绳地得唔得啊？咁 佢冇啊！佢话佢好笑噶，佢话 你就系俾佢 惊到肥个脑， 系 啦系啦，佢话你唔使带啊，你乜都唔使带，佢搞唔到你嘅。你跟佢翻去啦，咁讲。咁咧， 咁佢翻到屋企啦，其实都惊噶，心谂翻好唔翻好，其实好蠢啊！ 嗰个三角形头到底喺屋企嘅边个位？ 系啊，唔系，其实好蠢啊！我其实唔应该翻屋企，喺度瞓打地石都算啦。系啦，但系嗰时候唔知佢叫我走，我戆居居走。 走啊！ 行到出门口嗰阵时候又自己死咗条冷坑度长，又要等啲，即系好多嘢谂噶嘛。咁佢又有佛牌，我咩都冇。咁其实一路都惊噶。咁然之后翻到屋企嗰晚。即系瞓觉啦，咁我记得个仔凑咗翻奶奶度先嘅，咁瞓觉啦，佢又瞓到只猪咁喎，真系，咁我不停听到有人咧喺我只耳仔度咧深呼吸啊，嘻嘻鞋鞋啊，又讲啲嘢唔吓，又讲啲嘢我又唔知啦， 听唔到咩嘢，系点样讲啊啲嘢？ 系啦，但系佢唞气就听到咯，唞气就好深呼吸，好重咁样 咯。好重呼吸系咪？好啲深沉叹息咁样咧。 系啊，但系佢每一次唔系好远咯，佢成日都系喺我耳边咯。咁然之后我已经开灯唔闩灯噶啦，我咪坐喺度唔瞓咯。咁有一次 不停坐喺度唔瞓，就不停有人喺耳边咦系系 点啊？咪发烂渣咯，发烂渣 又闹啊？ 咪又讲粗口咯？ 跟住咧， 咪闹你唔好再搞我啦，都唔关我事，咁就搞我啫，系咁讲咯。然之后唔知闹咗一阵间，就又系好似静晒咁咯。咁我起码我成四点钟先瞓到咯，我记得。瞓咗一阵间又起翻身，咁又嗱嗱声要去，要翻去阿婆嗰度整嘢啊嘛。但系嗰时候论尽，我买蜡烛嗰啲都好论尽。 好难买咩？ 咁你嗰晚發生嘅時候夜啊嘛，我第二朝九點鐘我又要， 係啊，香燭果都有啲早開嘅。 係啊，咁好彩以前牛頭角街市個班嬸嬸開得早咯，咁然之後買到咯，咁啊就搞掂咗個單事咯。 啊呢、這個呢、這個即是说第二朝就是做这个上坟场这个仪式啦。 是啊搞了都几 买定啲物料啦啲嘢准备啊就砌个人啦要咁做啦。 你跪喺度念经㗎。 你念经㗎唔佢念啫。 唔係㗎佢讲一句我要跟佢讲一句㗎。係啊。 但嗰啲系。 唔中我啲话㗎。 我諗嗰啲其实系巴黎文嚟 嘅。係啦佢啲话唔同嗰啲话系啦。 咩啦莫德沙咁 样。喔啲我 ok。喔而家都几得人嚟咁犀利㗎。 间唔中都念下。 嗰啲唔熟泰文嘅系啊系啊系啱。 系啊，好似系嗰啲， 好似巴黎文嗰啲嘢，系啊， 咁样咯， 系啦，唔知人哋以为系泰文咯，我 好，我成日以为系泰文， 我自以为啊， 见到泰国师傅念地位泰文， 系啊，应该唔系嘅，系啦，听讲话唔系咯，啊，咁样真系，哇，你依单嘢嗰啲个经历咧，你觉得点啊？即系经历咗依单嘢之后，信唔信就好， 就个仔嗰单嘢， 一个反弹。 是啊那刹那好驚啊好像隻耳朵都闭埋了自己。 咁大咁喎而家搞搞下变咗牵动咗变咗系李先生嘅问题。咁你个仔嗰个问题去咗边啊 我解决咗啦。 姐姐。 啊咪就系、是、就系、是、嗰次见到三角形头之后就话封眼。 是啦、啊、嗰晚封眼㗎嘛嗰晚嗰晚即时封我同佢一起封 眼。 都话师傅。你封眼睇唔到啫，佢仲喺度，咁你点搞啊？ 为咗扮好嘢住先， 因为自己睇唔到就系冇噶。 喂，但系都好过佢成日同你讲啊！我夜晚同佢打呢嘢嘅时候，我老公唔喺度，得我哋两个啫嘛，我同佢仔啫嘛。 但系咁，佢 咪同 阿 Coffee， 如果封咗眼。耳仔净系听到咪仲惊？ 系嗱，我都有咁嘅感觉，我认同师傅讲。 唔系，我当睇唔到咪自己呃自己咯，个仔睇唔到，起码佢唔会同你一起搭 lift 嘅时间，佢话俾你听，姐姐同你讲嘢，你唔答佢，姐姐喺你后面啊。 跟住阿仔，你唔好咁大声同我讲，姐姐喺边度啊？喺你喺佢边，咁就 call 佢。 咁之后佢冇见到之后，佢直情冇提过咯。 吓， 嗰阵时连我老公个妹都惊啊，冲凉都惊啊。 对啦， 姐姐喺度， 姐姐又唔惊，三个鱼及住你先惊啊嘛。你系咪啊？冲凉嗰下， 系啊。咁之后佢冇再讲，佢同埋佢嗰时得五岁啫嘛，佢好快唔记得。 三个朱力嗰度啊，系三个人嚟噶。你话三条马佬咁望住冲凉仲惊啊？啊！姐姐唔惊啊！ 我认同师傅讲啊，因为咧我就系嗰阵时封咗眼，就睇唔到。但系其实睇唔到都好啦，你系感觉到喺边度，或者你听到。 我扫皮带嘛，有一次 系啊， 佢听佢。 我以前住嗰间屋咧，就系秀茂坪山泥倾泻落嚟 宝贝 嗰个地方，系就冇 讲得噶， 讲咗啦， 都讲咗。 咁要出咗街噶 啦咁嗰阵时我就系嗰段时间封个眼，中学时期嚟嘅，咁封个眼啦。嗰晚咧就得我一个人喺屋企，咁我就成日都喺房嘅。 咁我就喺房度咧，就整紧自己嘢咧，就听到个厅有，唔系应该讲出面听到有声，就好似人哋洗筷子嗰啲石石石石石咁样嘅，有啲水声咁。咁我就以为嗰阵时屋企有养猫嘅，我以为只猫唔知系咩厨房整到啲乜嘢咁样啦。咁我就我冇完全冇谂过系鬼嘅嗰下。咁我行出去冲凉，行出去厨房就开门睇，冇嘢，干净嘅添，个星盘住好干净，完全冇嘢嘅。连厕所个洗手盆都冇开水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嗰间屋入门口咧系有个走廊位，一入去咧就厨房、厕所就厅，跟住先到房。咁我就要行翻去房啦。行到去近厅嘅位置咧，我听到个房入边有声。因为嗰时咧，我个房门后边咧就有啲挂钩咧，就系挂咗啲皮带啊。 但系你呢间房行出嚟 嘅，系啊，嗰间系我间房嚟。咁我听到嗰间房咧，嗰啲声音咧就系到门后边啲人扫嗰啲皮带，哒哒哒哒哒哒哒 ，keep 住都有嘅。 哇，咁好劲嘅，哒啦 哒啦。系啊，但系嗰个声音系好近嘅。 系。 咁跟住之后我就心谂，冇理由啊，我啱啱先一间房出嚟嘅，咁样啦，都硬住头皮再入翻去。入去望唔到嘢，感应唔到有嘢添，跟住好啦，入咗间房咧，就听到嗰个厅又有声啦。今次咧系直情好似成张接台接台仔，即系细路嗰一啲接台仔咧，砰 弹咗， 弹咗落嚟， 系好大声嘅。跟住之后咁我咪行 出嚟啦， 系啦，又行出去冇嘢， 张台冇喐， 冇事，张台企都系接埋咁企，系挨喺 墙边，墙边 系啦，都冇嘢， 冇喐喎。 跟住我心谂。睇又睇唔到，咁 点 啊咁样啦，所以嗰下其实系好无奈嘅。咁跟住之后，我最终都好似打电话俾阿哥啊，跟住我就问阿哥：你几点翻嚟啊？咁嘅啫，系啊，我都冇解决方法噶。嗰时太细个， 好似间屋有啲， 即系好似打电话俾妈咪， 系啊，跟住打电话俾我妈问阿妈几时翻嚟咁上下啦。 周围打， 我 仲要你几时翻嚟啊？咁 我仲要问完佢哋几时翻嚟，跟住我就攞咗本书出个厅，坐喺个饭台度。扮做功课嗰啲啦，左望右望咁睇下望下冇嘢啦，都望唔到噶。但系你即系不断会有声音去 骚扰你咯，系啊，骚扰你咯。 系啊，咁其实应该都系有噶，即 系但系咧呢个系有后续嘅， 好笑嘅呢单， 因为咧我嗰阵时就系封咗眼睇唔到啦，咁后屘咧。我就在呢间屋度搬走咗，因为剩翻阿哥阿嫂住啦，咁我就搬离开咗啦。咁嗰时咧就认识咗呢个泰国师傅，就因为嗰时到我哥听到啦，我哥 唔信噶，死我哋整鬼佢， 系要我哋吓佢， 唔系佢老婆听到先， 咁多人整到鬼佢啊， 系阿嫂听到先，但阿哥系完全唔信咗啲人嚟嘅，咁系阿嫂听到先，因为阿哥成夜晚翻工咧就得我嫂一个啦嘛。 OK。咁我哋又第二節咧，就啱啱有時間又過咗啦。咁你想聽希尼點樣講埋佢嘅歌，點樣唔信法咧？就轉頭翻嚟第三節嘅奇異檔案咯，唔好行開啊，好快翻嚟噶啦。